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好啦，呢个阿习近平咧就将呢个国家主席呢个位置，本来只可以连任两届咧，就攞走咗，收献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国际社会嘅反应。咁其中咧都有，即系个反应梗系唔好啦。咁其中咧一个咧，我觉得佢都讲得即系几有道理嘅。佢就话咩咧？佢话其实你睇翻咧，即系当如果一个独裁者系俾国家里面系睇到佢以后就系由佢去领导个国家嘅时候咧，将会对嗰个国内嗰个嘅统治阶层咧，会产生一个点样嘅反应咧？咁样就系会拍马屁， 拍马屁 嘅意思系咩咧？喂，你以后都系老板嚟噶咯， 寄委于佢咁样嘅权力， 我就唔可以得罪你嘅噃。咁於是咧就會出現咗一種嘅叫做拍馬屁文化。咁其實呢樣嘢已經出現咗，老實咁講，即係你睇到近年咧，你從香港嘅政治你都睇得到噶啦，即係嗰種嘅所謂嘅每況愈下咧，嗰啲嘅建制派嗰啲面口咧，越嚟越即係拍馬屁精啊！嗱，之前嘅無論係嗰個叫做曾玉成啊，諸如此嗰一代嘅建制派咧，你睇到佢都仲係有自己嘅獨立思想嘅。 係講翻多的。的咁多啲嘅人物 啊，咁你而家呢一班嘅建制派咧，你睇到佢基本上系永远都系，你睇到习近平称帝都好啦，你阿郑耀堂点讲啊？ 系啊， 系嘛，即系呢一班友仔咧，已经系显示出嗰种嘅马屁嘅文化喺香港已经出现咗。咁当然，我相信大陆系更加劲啦。有啲人话睇春晚咧，系直情系惨不忍睹嘅，即系嗰种嘅马屁文化，即系哎呀，全靠国家点 伟 大咁样， 系 啦，即系全靠共产党领导。 透过种族歧视呢个非洲黑人之后咧，就去强化自己个强国嘅地位咁样系。 系啦，咁呢种嘅擦鞋文化咧，就会令到嗰个嘅统治者自己本身咧，就慢慢喺呢个咁嘅簇拥之下咧，就。令到自己咧麻痹咗嘅，都会即系你想麻痹人嘅时候咧，你同样系会被麻痹嘅，因为你身边再唔会有人去讲一啲嘅真嘅说话俾你听。包括咗当时袁世凯称帝咧，其中一样嘢咧个好重要嘅就系佢嘅阿仔啊，好似袁克强啊， 袁克强， 袁克强，等我睇翻先，唔系李克强咁样啊， 袁世凯之子啊， 袁世凯嘅仔咧就叫做当然系姓袁噶啦吓，一阵揾到。Lance 揾到话我知啦吓，咁就咧就呃佢百亿，就话入即系喺修改咗一份报纸啊，嗰份报纸咧就话律顺天时报啊，袁克定啊 ，sorry， 袁克定 叫袁克定， 系 佢咧就串通呢个嘅顺天时报咧就修改咗佢嗰份报纸咧，就令到咧袁世凯以为咧。呢、这個嘅日本係支持佢稱帝 哦，做假新聞嘅， 做假新聞稱帝。咁咧，另外咧就係話，開頭嘅時候咧，就由呢個楊道啊，同埋呢個叫張旭軍咧，就係首先係吹出嚟嘅，即係啲奴才啊，就退吹出嚟呢個叫做十三太保之稱嘅有，即係呢個楊道啊。咁咧就吹咧就話啊，支持從呢個共和憲政轉為君主憲政。啊，君主憲政先至符合中國嘅咁樣。由佢哋吹出嚟之後咧，就頭先講阿袁克定咧，就同呢個《順天時報》就修改咗《順天時報》個社論，就話係日本咧係支持呢件事嘅咁樣。再跟住係點咧？就開始呢個叫做參政院開幕。開幕嘅時候咧，就於是咧就啊，好多人咧就向呢個參政院咧就紛紛咧就提出就話，我哋順應民情。要收将就同收献一样啦，就咩呢？我哋要君主立宪，放弃共和，咁咧呢个 代表埋人民嘅声音，假冒埋人民嘅声音。 系啦，当时咧呢、這个蔡锷啊、沈云佩啊呢一班咁嘅人咧，就 父王，好好好好咁样。好啦，然后跟住咩呢？就再有一次嘅正式咧喺个参政院嗰度投票，全票通过。 全票哇！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嗱、啊，你睇到当时咧，你谂下袁，我系袁世凯嘅时候，喂。得喎， 咦？唔系，净系我个人意愿喎。原来个外在环境系想我咁样做喎。 系啊，想我咁做喎。 我哋根据一啲客观嘅资料系去做分析，做完分析之后去研判之后咧，去作出政治行为噶嘛，系咪？但系当你收集翻嚟嘅资讯如果系错话，你当然就会做错决定啊。 嗱，一国内嘅声音支持， 系 国外声音日本又支持， 又支持。 得，咁其实日本唔系支持啊，但系俾佢个仔困咗佢啦咁样。好啦，嗱你睇到，跟住咧，当时个袁世凯仲喺度，诶、哎，佢都唔系蠢人嚟嘅，推 咁笋， 唔好唔好唔好，系唔好，依个唔可以咁样做嘅咁样。跟住咧，依啲嘅支持声音越嚟越强烈， 系， 又跟住哦好啦，咁我顺意民意啦，顺意民情啦咁样。就於是咧，就喺個12月12日，就宣布成立呢個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 就咧改元洪憲， 洪憲元年，洪憲元年 啊，洪憲元年就準備嚇、啊、 登基 做皇帝啦，登基啦咁樣。咁點知咧？當然，當佢一宣布咗呢件事之後咧，成個民情就反彈啦，特別係梗係民間啦。 因为民间嗰阵时先知道有件咁嘅事， 系啊，即系民间梗系会反你台啦，大佬系咪啊？即系你喂，我哋咁难先至赶走个皇帝， 系啊，你而家又想再称帝， 咁然后咧，呢、這个蔡锷啊、唐继尧啊呢啲人咧就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 哇， 第一个独立，跟住咧就发起呢个所谓嘅护国运动， 系 啊，咁然后跟住咧。就即系成个形势， 佢嗰个护国个国系共和国， 共和国 系咪共和国 系。咁咧，呢一个咧就变咗咧，自此咧就敲响咗呢个反元啦，就各地咧就开始纷纷独立啦。 哦， 纷纷独立。咁呢个咩？京属粤等省宣相继宣布独立。然后跟住咧，其中一个叫冯国璋。冯国璋咧，大家试下 Google search 咧，就知道冯国璋咧就系、是。阿袁世凯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马仔嚟嘅，即系军阀嚟嘅咁样。呢、这个嘅冯国璋咧就喺呢个1916年3月18日咧就联名五个将军，就致电各省，就话迅速取消帝制，支持惩办祸首。 惩办祸首， 咁啊祸首唔系袁世凯嘅，佢唔系话袁世凯嘅，即系话边啲误导啊袁世凯啊啲人。好啦，终于咧呢、这个袁世凯咧就喺。1916年3月22日，即系4日之后，就宣布取消君主立宪。 四日之后， 即系由一呢、这个冯国璋啊，佢3月18日啊嘛，就发出一个咁嘅信息。 就是、 你睇到系冯国璋系显出系一个好重要嘅 factor，令到呢、这个袁世凯知道大势已去。吓，呢个系个马嚟噶嘛？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冇几耐，过三个月。6月6日就病逝，佢嘅即系所谓嘅皇帝嘅呢个梦咧，就发咗83日， 系 83日， 佢系激死啊，病死啊，又话系 就系尿毒嘅， 又被他杀， 屙唔出尿， 系咩咁大镬 啊？ 便秘咁啊， 系咁就中尿毒死嘅， 获即系唔能够得到权力就便秘咁 啊，系。咁我讲呢个即系故事出嚟咧，咁当然唔系喺度想讲话阿习近平会唔会系重蹈呢个阿袁世凯嘅覆辙啦，因为毕竟有啲嘢就系唔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我只系用呢个作为一个例子去想讲乜嘢嘢咧，就系好多时一个嘅掌权者，佢以为自己系喺度控制紧大局，就因为咩咧？除咗系佢会有好多盲点，佢被佢自己嗰个嘅欲望，叫做封咗自己嘅 蒙蔽咗 之外咧，你身边嘅人都系会误导你嘅，就系、是、所谓嘅马屁精啊，呢啲咁嘅人咧系会误导你嘅，你死你事啦，喂，我明明睇到。有个陷阱，但我如果话俾你听唔好踩落去嘅时候，我第一个冇命啊嘛！呢个就系所谓嘅马屁文化出现嘅，就系令到独裁者系会有机会被误导。 系 我哋睇到而家自从习近平上场之后咧， 你睇到呢種嘅馬屁文化係越嚟越激烈嘅。你唔使睇得遠，你睇香港你都知道。咁所以我話其中一樣嘢咧，我用袁世凱咧就係去作為一個嘅例子講，即係今時今日，如果你認為習近平必然係處喺一個好有利嘅位置咧，我反而就替佢擔心啊。阿習弟，我而家係替你擔心。你而家上咗一個位置，呢個位置咧係令到國際社會對你已經再無期望，因為我頭先講啊，國際社會起初本來對於中國嘅善良嘅願望咧，就希望佢咧，隨著經濟開放改革之後咧，就會行上一個接軌，國際接軌嘅。你而家唔接軌不得止，你行翻倒車， 係啊，又唔遵守國際遊戲規則，又利用你嘅鋭實力，咁係去即係向全世界輸出你嘅意識形態，又影響到其他國家嘅一個內部一啲嘅事務咁樣，甚至乎行賄咁樣做呢啲咁樣嘅手法嚇，咁啊即係嘗試去將自己嗰一套咧係擺喺其他人身上邊 啊 咁啊，一帶一路亦都令到歐洲嘅一個國家係矮曬只槓啦，會覺得咦，俾呢一個即係發咗達嘅流民國家啊，或者係即係呢個專權嘅國家咁樣係去影響，係咪一個好嘅事咧？係 啊，嗱，你各個嘅國際嘅報紙咧，其實對於今次嘅事件咧，都係劣評如潮嘅。國際社，譬如舉例啫，舉一個例子，日本每日新聞佢就話。他說自從2017年10月以來，習近平的權力鞏固就越來越明顯，然而在下一代後繼者始終無法浮出台面的情形之下，明爭暗鬥的態勢將會更加嚴重。即是說什麼呢？你從這個的說法就說，國際社會反而因為你習近平這個舉動，他反而開始對於中國內部的穩定性有所擔憂，有所擔憂， 因为违反了过去共产党的运作嘛，十九大明明就已经要拣选这个隔代接班人了，现在又没有了，现在又要抽起这个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样。 这个我就说，就算我不用很熟悉中国的政治都好，这个你 by common sense 都知道，你任何的举动尝试去改变那个所谓的权力的 balance 呢，你都会带来一些的涟漪效應嘅，呢個其中之一就係本來大家咧睇到由鄧小平設立嘅嗰個即係叫做即係領導人嗰個嘅接替嗰個嘅機制嘅時候咧，你而家打破咗佢，咁於是日本日本呢個每日新聞就係會懷疑就話喂。而家个变咗不平衡，反而冇咗冇翻个 balance。 系音乐以其他人排住队都会觉得，以我遵守个游戏规则，而家喺现有嘅制度之下，我都有朝一日可以实践或者系获得权力嘅话，去实践嘅政治嘅理想或者系进行管治啊嘛，系咪？而家唔系，你高度地集权嘅话，喂，咁我排喺后边嗰啲人点睇咧？佢点样睇呢件事咧？系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我话而家呢个形势咧，究竟？有啲人就覺得，唉，冇得玩啊！習近平專政啊，我反而覺得依個今時今日咧，係由習近平自己一手打破咗個平衡，而依個咧就開咗一個新嘅局面出嚟。咁當然唔係一個好嘅局面，因為我當然都唔想中國亂噶啦。但係而家你睇到即係話，國際社會嘅回應又係咁樣樣，你中國嘅民間嘅回應亦都係咁樣樣，海外嘅民運人士更加係個回應亦都係咁樣樣。咁你究竟呢件事对阿习帝系好事啊，定系坏事呢？而且我觉得再要睇三月两会啦。嗱，而家新华社就吹咗出嚟啦，系咪真系摆平咗呢？系咪真系已经摆平各方势力呢？咁样，抑或如果好似呢个阿程翔所讲嘅，系透过开呢个三中全会，然后跟住透过新华社嘅所謂 news leak 咁樣啊，即係透露出嚟， 透露出嚟， 又要製造一種嘅既定嘅事實。如果係咁嘅話，咁即係話都仲有機會係可以三月個兩會嘅時候冇提出嚟，因為點解啊？喂，唔係真實嘅喎呢件事，佢可以咁嘅喎， 測試水温或者係發覺嘢真係有民情反彈，佢收姜都唔出奇， 都得㗎。因為點解你新華社都冇披露呢個嘅新聞嘅來源喺邊度㗎？佢只係好似一個我哋叫 news leak 咁樣嘅方式係吹出嚟啫嘛，咁樣咁其實收翻都有機會嘅。不過 anyway， 我哋呢啲都只不過係一啲政治嘅分析。 如果我哋话我哋作为香港人，我认为，即系就等于好似我哋之前讲，喂，你三一一好投票啦，同样，喂，今次呢件事真系唔系一件小事嚟噶，呢、這个嘅所谓嘅帝制复辟咧，系对于中国，你唔好话，诶、欸，我唔理，我唔系大中华家，我唔理呢啲事，冇可能唔理，呢件事系一定会影响到香港， 系， 啊，因为咧。呢、这個開倒車呢開倒車呢一樣嘢咧，係可以話影響非常深遠， 會輻射埋嚟香港嘅係。 係啊， 即係國內嘅而家呢種咁樣嘅管治文化係。 啊，咁就所以咧，我諗點解我要都會花頗長嘅時間嚟去講呢件事咧咁樣，咁都係實在呢件事咧係一件影響深遠，對香港影響好深遠嘅事，而影響中國。就一定會影響到香港。咁頭先講嗰種嘅馬屁文化，喂，大佬，如果你係好似以前咁，胡錦濤做十年，啊，習近平做十年咁樣，喂，最少都係咩啦？我就算擦你習近平鞋都只係擦你十年啫。喂，但係而家無限擦嘅話，咁嗰個政治嗰個嘅氣氛就會極速惡化噶啦。啊，就會基本上係無底線擦噶啦。啊、所以雖然有些人說、欸、我們反對都沒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永遠都不是從有用和沒用的角度去看事的，你不知道的， 你要研判件事的對與錯嘛，你要起碼你要搞清個事實先，還有你客觀地評估會帶來有什麼影響，樣當你只是從公用論沒用的，那就不理的話，你根本連掌握個實際的情況都掌握不到。 是的，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细娘咧就唔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系准时收工啦，甚至系稍微提前收工啦。 通常细娘要延长咗几多嘅？ 通常都会延长15至30分钟啦。 30分钟啊，哇，咁长！ 有咗阿土喺度好啲， 系咩？点解咧？佢准时啲啊？ 阿土啊，喂，够钟咯。哦以前冇人做呢个角色， 佢系 discipline 啲啊，因为佢系赶住去、 啊、可能、啊、 去饮啤酒， 要咩啊？即系上下电啊， 上下电或者唞下呼吸下新鲜空气咁、样系、明白明白。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大家嘅收睇，即使系冇阿细娘喺度啊，都捧场啊，多谢大家。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